你真的确定你乘上了车子吗？ 白毅和安宗都很莫名，最后还是白毅想到什么，哦了一声，然后看着他问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季天看着他们，最后终于确定他们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才慢慢开口一一道来。其实说句心里话，安宗感觉他完全是看在白毅的面子上才会那么客气的，否则他刚才就被扭送去派出所做笔录了。人家是警察，他们两个教书匠是秀才遇上兵，有理也说不清，也只有耸耸肩膀听他说下去。但是季天接下来说的东西完全超出了安宗的预料，他叹了一口气说： 唉，我昨天一直都在跟踪着那个韦妥。 安宗差点没有爆出粗口来，看着他心里想着： 难道说韦妥是犯罪嫌疑人？那他是怎么死掉的？警察不是跟着的吗？难道现在干警察的都是纸老虎？ 季天看他瞪的眼珠都要掉出来了。 你别理解错误，事情非常诡异，可以说这件事完全推翻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。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所谓的跟踪又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和安宗有什么关系？ 季天皱着眉头，自言自语地说了一些什么，好像心中还是有芥蒂。安宗觉得这个人真是有些讨厌，为什么不能干脆利落点儿？他眉头皱了半天，终于说道： 其实韦妥的尸体最初不是在下海庙那里被发现的，而是在另外一个城市。 安宗嘴角抽搐了一下，白毅依然是眼神冷冷地听着。季天看他们反应都不大，不知道是失望还是什么，最后顿了顿，调整了语调继续说下去： 那个地方离本市是有一点距离的，而且发现尸体的时候是在早上，按照程序规则我们都要把尸体运到法医那里做检验，但是当天晚上尸体就不见了，过了一夜又在另外一个地方被发现。那个时候大家都怀疑是不是有人偷尸体或者贩卖人体器官什么的，但是后来的事情就成了一个诡异无比的谜题。这具尸体仿佛是自己在做长途旅行一样，而且发现这具尸体距今已有快半年的时间了，按照常理 尸体早就应该腐烂了，而现在居然检查尸体时发现才死了不到一天。 没错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一开始往贩卖尸体内脏这样的案件开始着手调查。据说法医当初推论韦妥是自然死亡，而且是心肺功能衰竭，他有很严重的心脏病，而且机能明显老化。说的再直白一点，这是老死的。而且当时距离现在至少已经半年多了，尸体就算做过防腐处理，那么也会有轻度腐败的迹象。但是现在居然尸检报告只验出死了12个小时，这简直就是一具不可能存在的尸体。 不对，不可能的。先不说死亡时间，我见他的时候他还十分年轻呢，怎么可能会老死啊？ 他这一说，季天才终于拿正常人的眼光来看他。他放下心。 我们也那么认为，但是尸检报告不会撒谎，其实这种事情我们都不太相信。这具尸体既然不是他杀，又没有家人来领取，还时不时的消失，让我们觉得无从下手。按照那些有经历的老刑警的经验，就是不去追究，把精力放在其他正常的案件上面。 那么出了什么事让你会去跟踪这具尸体呢？ 季天掏出一根烟点燃后猛吸了好几口，终于开始诉说为什么会知道安宗认识韦妥这件事了。 事情是这样的，昨天晚上尸体被搬到了我们局子里的停尸房，当天是我值班。说实话，刑警里十个有八个是老烟枪，抽烟抽得十分厉害，我也不例外。但是办事窗口是禁止抽烟的，只有半夜无人的时候偷偷跑到楼层的角落里去抽几根解解乏，我们行话里叫做点香。当天晚上是轮到我点香的时候，抽烟抽得正高兴的时候，我就听见远处有脚步声，那里是法医待的地方，除了法医的办公室只有停尸房。渐渐的就看见有一个人影 从里面的走廊上走出来。我以为也是和我一样来这里点香的法医同事，当我要喊话打招呼的时候，话到喉咙里却被硬生生地卡了下来。因为我发现这个人就是白天被送来的韦陀，当然被送来的时候是盖着白布单子用尸架抬回来的，如今他居然走着出去。我心里慌得要死，虽然干刑警那么多年看过的尸体也不少，但是突然冒出一具会走的尸体也难免觉得毛骨悚然。直到烟灰烫到手指我才反应过来，当时我的好奇心突然重了起来，想要知道这具尸体去哪里，去和谁见面。毕竟我们当警察的胆子比一般人大，天人交战了几秒钟就跟了出去。好在尸体走动的速度十分慢，我一路小跑地跟上了韦陀。说句实话，如果就单单看到这个人，没人会以为他是尸体。我发现这个韦陀很奇怪，他一直沿着路边的那种绿化带走，当初资料上也说他是在草堆里被发现的，走了将近有半个多小时，他在一个工地的草坪前停了下来，钻进去就开始翻。我躲在街角的对面死死地盯着他，然后的事情就像安宗预见的那样，以为韦陀是偷建筑工地材料的小偷，最后两个人一起上了幽灵车，但是我看不见幽灵车。 照他的说法就诡异许多了，在他看来安宗就是那个和他接头的人，而且最后他们两个一起走到街对面，此时突然吹来一阵风，就看见他们抬起脚，然后整个人就消失了，他都来不及跟上来，瞠目结舌看着他们凭空消失在黑夜之中。安宗这才明白过来为什么这小子看他的眼神那么古怪了。最后事情依然如此巧合，尸体又被找到，而他查了安宗的资料，知道了关于九伯噬魂集的事情，于是脑子里已经把他彻底妖魔化了，今天就来找他问话，没想到居然在这里又看到了过去的老校友白毅。 看得出这小子对老白很友善，可以说有一种重建的心态，居然还要白毅也去看看尸体，说白天他就躺在箱子里。 安宗看着白毅问道， 哎，白毅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我也不知道，这种情况和诈尸又有区别，怎么说呢，不过既然没有害处，就让他这样的走下去吧，总会有尽头的。 安宗能够理解白毅的这种心态，遇见怪事多了就知道有些东西还是不要去追问的好，所以这次他压根就不想发表意见。没想到那个热血刑警祭天还挺坚持的，或许他认为安宗是什么特别高深莫名的神秘人。他又跟他们念叨了半天，意思就是说希望安宗能够插手。安宗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两，也只有婉言拒绝，毕竟命比什么都重要。不过他不发话，以白毅装傻的功底根本就不是祭天这样的小子能够说动的。虽然心中始终疑问韦陀到底要找的是什么，为什么他可以如此执着，但是这一点安宗并没有告诉祭天。最后祭天看他们两个犹如铜豌豆一般说不动吵不爆，也没办法，冷冷的又抽了几口烟，突然想到什么掐灭了烟头。 啊，对了，我忘记告诉你们一件事儿，就是你和那个韦陀消失后没多久，我好像看到有一个人影跟着你们的方向而去。 影子？ 是的，影子，根本看不清是什么东西，确定是一个人，但是什么模样什么衣服居然就是看不清，有一种被故意模糊的感觉，也许是我一路惊吓过度，此时脑子里有些发昏。但是 安宗觉得这小子说话完全可以把人给憋死，他等了半天祭天最后居然还没有把事情给说完整，但是他又不好发脾气，只有憋着火气听他把话说完。他断断续续地接着说道， 这事儿怎么说呢，我觉得 那个跟着你们的人影子好像是一个女人，一个年轻的女人。 哼，大哥，你说话的漏洞也实在太多了吧，你前面还说你看不清那个影子的模样，这后脚又说是一个女人。 哎，你别着急啊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 切，什么你还没说完呢，再不说完就赶不上吃午饭了。 白毅看他们的气氛越来越僵，也不得不插嘴。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祭天干脆就无视安宗的白眼，侧过脸朝着白毅说话。